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叫做 Reptilian Brain， 即是说原来去到爬行，即是我们 当地球上面即最先进的生物都是爬行类，它就是去到那里的了，最发达就是这样的了。但是呢原来它就是掌管我们什么呢，很多的本能性的东西啦，我们去即是进食啊、排泄啊、排泄啊、行路啊、或者觅食啊、或者求生啊这样啦，亦都呢它说有时是会影响到我们 要去有些的愤怒啊那些这样的，都可能是这个什么叫 Reptilian Brain。咁但係呢到到外面啦，再包住呢個咁嘅，佢有個即係即係簡寫叫 R complex， R 就即係 reptilian 咁解啫，即係爬行類啫。咁佢之後外面呢嗰、那個佢叫 limbic 嘅 brain， 佢改咗個名啫 ,limbic 呢。咁我哋呢亦都叫做 paleo mammalian brain。paleo 就係解好遠古咁解啦，即係咁佢我哋叫做古祖，即係祖先個祖嘅哺乳腦。咁呢個古祖哺乳腦呢就是咩呢，就是令到我哋有稍微高等嘅感情啦，同埋我哋嘅行為啦，就係、是、一啲特別係針對一啲群居性嘅生物，咁佢要同其他嘅個體相處啦，生物相處啦，唔、能夠成日打三打四㗎嘛，咁大家又要協作啦，咁、樣呢又佢又要照顧子女啦，係咪咁大家互相守望相助啦咁樣，咁呢一個呢就是、叫古祖哺乳類個腦呢就有咁嘅功能，咁然後再外面呢佢就先至叫做哺乳動物腦啦 ，mammalian brain。咁 mammalian brain 咧就係嘅最高等嘅。咁樣咧就已經開始有一個新大腦皮層，頭先講過個 neocortex 啦。咁就掌管我哋有啲所謂高等啲嘅意識啊、高等思維啊、有推理嘅能力啊咁樣樣嚇。咁、當然咧到到即係人類咧呢一個 neocortex 咧就更加發達啦。啊，即係其實猩猩啊嗰度都已經有 neocortex， 但係我哋嘅 neocortex 仲發達，但係發達得嚟咧可以話俾大家聽。佢其實最外圍嗰層，你估幾厚呢？大概係兩至四個 mm， 就幾薄呢，係咪？但係你又唔好睇咁薄喎，原來呢兩至四 mm 嘅 neocortex 呢，最少可以分到六層出嚟嘅科學家。啊，你係幾複雜呢？咁呢個呢就係、是、即係我哋係掌管個高等思維。咁但係其實亦都集中呢，亦都喺我哋嘅前額葉啊，所以其實個大腦係複雜不了。咁仲有大家好多可能都聽過㗎啦。啊，即係有腦丘啊，有腦下垂體啊，即係嗰個 pineal gland 啊，仲有一個叫海馬體啊，有冇聽過啊？係好多人都講啊，因為海馬體呢其實就係好多時係掌管我哋嗰個嘅記憶嘅，同我哋嘅記憶好有關係嘅，即係我哋回憶返啲嘢，一聞到啲味道咗啦，諗返起童年啊，回憶啊，咁好多嘢下。咁、其實個腦入面我頭先講啊，即係你再分佢啲叫做器官啊，其實腦本身係一個器官啦，但器官入面有器官啦、都話講真起碼成100多-120個嘅。你個複雜都幾交關啊！咁仲有喎，其實我哋呢啲咁樣嘅高等意識、思維、感情，其實好多時係受好多嘢影響噶嘛。你諗下，譬如我哋飲酒就好簡單啦。喂，飲酒就可以飲到嚇、似醉非醉啦，即係醉到一撇泥咁嗰啲唔算數啦，佢失去知覺啦。但係唔係嘅，你可以係飲到似醉非醉，然後講咗好多嘢，做咗好多嘢，但係你酒醒之後咧，你係完全唔記得嘅喎。 是 嗎、我做嗰啲咁嘅嘢咩咁樣、當然啦，借酒行凶咁梗唔得啦，去強姦呀、殺人呀嗰啲法官都咩啦，係咪咁，但係喂，其實你話我哋呢一個咁樣嘅人腦係複雜咁樣，佢係有物質基礎㗎，但係呢啲物質正正亦都會受其他物質影響嘛，譬如酒精、或者係LSD 迷幻藥仲緊要，嘩，覺得嘩成個世界都已經係唔同晒嘅、或者我覺得我而家曉得飛嘅、跳咗落去咪死咗啦，係咪咁，你完全係違反咗你平時嗰種嘅思維啦，咁樣所以呢其實科學家呢喺即係特別係近呢幾十年呢、特別喺醫療精神病方面呢係有好大嘅發展啦，我嘅發展呢係真係要發覺好多藥物呢係對我哋嘅大腦係有影響㗎嘛，咁有啲呢其實係我哋嘅大腦自己分泌出嚟嘅，可能大家都聽過好多啦，第一安多芬、特別係啦，好多人話嗱，我哋應該做多啲運動啊、跑步啊、打拳啊咁啊，哇，點解我哋咧覺得做完運動好 high 嘅咧？原來有道理，原來我哋啲運動咧刺激個大腦啊，分泌呢啲咁樣嘅，其實都係一種嘅神經傳遞物質啊，叫安多芬。但安多芬咧，佢另一個名嘅喎，呢個譯音啊，安多芬啊，佢另一個名字就叫做腦內啡，啡就咖啡嘅啡，但係呢度唔係講緊咖啡喎。 是什麼啡啊？ 就是孖啡啦。 冇錯啦，係 Jammy 啊，呢個真係常識啊。其實腦內啡就即係話，原來孖啡咧，我哋就話係一種毒品啦嚇。當然其實而家喺醫學上咧用得好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止痛劑。咁但原來個腦咧都分泌一種好類似孖啡嘅嘢，原來我哋自己曉得製造嘅，就係呢個咁樣嘅唔係喎。是安多芬冇錯啦，安多芬又叫做內啡肽嚇，呢啲太過化學嘅名詞我都唔講啦嚇，就係、是、安多芬就腦內啡啦嚇，令你 high。咁但另外有一種咧就係、是、即係其實發現得更早嘅，亦都好重要嘅，甚至可以話更加重要咯，就叫做 dopamine。dopamine 叫做多巴胺啊。嗱多巴胺咧其實又係嘅喎，佢個分泌咧係令到係影響我哋嘅情緒好緊要嘅。咁樣咧，如果分泌得多咧，有時我哋又係令到我哋都 high 咧，就好似好開心咁樣嘅。咁但係如果有時分泌得太多咧，哇，就真係好大問題啦！我哋過度活躍啊，或者甚至咧有時咧就會躁狂嘅情況出現啊，咁樣嘅。所以嗰個分泌嗰、那個即係如果失調咧，係好影響我哋成個人嘅思想行為嘅、那個感覺嘅。呢、這個 dopamine 係嘛？咁所以咧就另外一種咧就係、是、叫做。又係好重要嘅，即係而家我哋都知道啊，又係一種抗抑鬱咧。 係， 原來佢話我哋好多時啲人點解會係抑鬱啦？係抑鬱呢個名係我都話其實係改得非常之唔好嘅，即係當然佢係從英文 depression 嘅字嚟啦，所以其實 depression 呢個字都係唔好嘅。 係， 但係又佢又唔能話完全係錯嘅，因為佢嗰種某一啲嘅症狀啊，即係嗰個亦都係有少少似我哋嗰只個人個心情好。嚇、啊，好沉鬱啊，咁樣嘅但其實佢唔係一般嘅心理上嘅沉鬱，其實如果真正喺精神病學上面 ，depression 咧係一個病嚟嘅。咁呢一個病咧係唔係純粹心理病嚟嘅？佢實際上係有佢嘅生理基礎，有佢嘅物質基礎、化學基礎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少咗咩咧？就叫血清素，係、啊、就叫 serotonin。咁 serotonin 咧原來真係嘅，佢咧。是能夠係抵抗好多即係嘅即係有害嘅物質嚟去令到我哋個腦咧係進行一種即係一個好負面嘅令到你嘅情緒好差好差嘅。咁就咧，如果你喺其實呢個互為因果好得意㗎嚇。譬如如果你受到好大打擊，精神好大打擊，咁你咧就會分泌少咗呢個血清素 serotonin。你分泌少咗血清素咧，其實就會令到你咧係更加覺得咧，即係嗰種嘅所謂悲傷啊、痛苦啊，係會越大嘅。咁越大咧，其實亦都係令到你製造 serotonin 嘅能力咧又差咗。咁其實就有個惡性循環喺度。咁所以好多時咧，其實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就要去補充翻呢個血清素 serotonin。咁其實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嚇，我五年前咧。差唔多呢個時候咧，或者遲少少咧，我已經開始食血清素。我而家咧其實係慢慢都食嘅，食咗接近5年。係、就係、是、呢個原因。咁、我曾經有一度睇過一度好有趣嘅，佢血清素嘅作用係乜嘢咧？咁樣樣，佢話血清素咧係可以阻止你嘅大腦話俾佢自己聽，佢好唔開心。哇！真係好奇妙啊！即係呢種咁嘅描述，我都覺得係嘛？佢可以阻止你嘅大腦話俾佢自己聽，佢好唔開心。你有幾奇妙啦？呢、這個就係 serotonin 嘅作用啦、好啦，咁但係另外咧，仲有趣一樣嘢，呢、這個我就好 serotonin 我都係即係而家先知啊。但我好早咧比較知道一樣嘢咧，就係、是、原來一個簡單嘅元素就係、是、zinc。Z-I-N-C zinc 你知啦嚇，辛啊嘛，金字邊有個辛苦嘅辛咧。原來呢個 zinc 咧。同 depression 嘅關係都好大嘅，即係話原來好多時咧，即係啲科學家又係唔知點解佢咁叻啊！佢話原來你個大腦入面嗰個 zinc 嘅元素唔知點解係唔足夠，嚇、你嘅即係機能失調啦嚇、如果你補充翻，即係真係食啲zinc片嚇，咁、樣咧，原來係真係可以幾有效醫治到你嘅抑鬱症嘅。嗰陣時即係科學家都未發現血清素呢樣嘢咁有效咧。就已經發現咗個星，即係當然佢係有好多種嘢可以影響呢個抑鬱症。星就係一種啦，就係、是、一種咁嘅元素。原來你補充翻啲星咧，原來你嘅抑鬱症都會好翻些少嘅。係嘛？好啦，其實我想講呢樣嘢啊，仲有啦，就係話我想講咧，第一代嘅抗精神病嘅藥咧，就係、是、一種叫做哇氯丙醇嘅，唉，真係呢啲中文名真係氯就氯氣嘅氯啦，即係 chlorine 啦。丙就甲乙丙嘅丙啦，秦呢个字咧，其实根本中文字都唔知道有冇呢个字作出嚟嘅，口字边一个秦始皇嘅秦、我谂都系读翻秦啦。咁啊，即系嗰度chlorpromazine 啊，即系我都系拼出嚟嘅啫。chlorpromazine 咧，当然佢另一个名系易记啲嘅，唔知点解又系改个名叫冬眠灵啊。 冬眠啊，即係嗰啲紅隱啊，冬眠啦、啊，靈就靈魂嘅靈啦。原來呢只冬眠靈咧，就係科學家所發現嘅第一代嘅抗精神病藥。原來佢係可以好廣泛應用咧，係醫治好多精神病。咁但係咧，因為佢嘅作用原來真係咧，會係令到我哋嗰個大腦啊，頭先講啦，好多嗰啲叫做呢個神經傳遞嘅物質啊，嗰個分泌啊個轉變啊，係好複雜嘅。咁當然而家我哋已經係發現咗更加多唔同類型嘅。更加有效嘅呢啲抗精神病嘅藥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其實我講咁多呢，我都想帶出一樣嘢啫。帶出一樣就係話，咁你估我哋呢啲咁嘅高等意識，我哋嘅記憶啊，我哋啲高等意識啊，我哋嘅高等嘅思維啊，感情啊，係咪真係一撳掣可以複製，一撳掣可以上載下載呢？嗱，頭先你未聽完我呢大半個鐘頭啊嘅描述，你都可能話誒，咪好似隻光碟咁。但你睇完呢啲，你係咪開始有懷疑咧？ 係就係、是。 係咪啊？即係話，佢嗰個所謂心同物嘅關係啊，係比我哋所了解嘅係密切好多、複雜好多噶嘛。 就唔同嗰啲零一零一。 係啊，佢唔係零一零一嚟噶嘛。 係 嘛？咁當然你話，我哋而家未知啫，可能將來我哋有本事將佢化成零一零一，我唔敢講。即係可能有咁嘅一天，但係以我哋而家嘅即係知識水平嘅科技水平呢，就應該未得啦。就唔係好似阿諾舒華辛尼加驗眼咁樣，就撮一聲就勾魂攝魄就攝咗去，係咪？咁當然喎，你話嗰個都係16年前嘅電影啊，舊年就出咗套啦。頭先講阿凡達就09年啦，09年就7年前啦一樣啦，但係舊年有套叫做超人類卓比。Chappie 你又冇睇啦係咪？ 有睇 啊，咁咁先啦。超人類卓比佢臨尾咪又係疑雲大法囉，佢咪有個養父母嘅，係嗰啲開頭嚇死你嘅嗰啲，即係惡人谷，其實幾次惡人谷嘅呢個 Chappie 呢套戲係咪？嗰啲直情嘩即係惡到不得了啲壞蛋嚟嘅，點知後嚟原來佢哋就成為阿 Chappie 嘅養父母。咁養父母但係呢後嚟佢卒之個女嘅就死咗救唔到。但係好彩呢佢就話當時佢竟然啊就可以抄到個 copy 喎，喺佢死之前呢用嗰副機器呢就將真係呢個將佢個靈符啊抄咗落嗰個 copy 一隻碟度，後嚟佢將個碟就整返落一個即係呢啲好似 Chappie 咁嘅機械人，就令到佢復活，咁又係移民大法囉，係咪呀？係咪真係唔簡單啊？所以我自己係由細到大科幻發燒友嚟嘅，其實我都好願意相信呢啲咁樣嘅即係超級科技嘅嘢嘅，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覺得真係， 咦咁 冇科學根據。 咁財哥，你覺得咧嗰啲人工智能咧係唔係？即係你會覺得係咪即係未係你嘅就覺得人工智能 兩回事喎， 就唔同 兩回事喎。嗱，Jeffy 冇錯啦，即係呢個問題我哋 記得你 之 前講過話， 我哋喺呢個節目都講過一次，即係話係所謂強 AI 命題同埋 AI 命題啊嘛。咁所以，但係我問題人。嘅呢種心啦嚇嘅靈符咧，係能夠嚇好隨意、好方便咁樣一撳掣就複製啊、上載下載咧，我覺得咧係完全唔科學嘅，即係以我哋現時科學知識嚟講，因為佢同嗰個物質結構嗰個嘅聯繫係比我哋所知嘅複雜同埋即係深刻好多好多。咁但係你話互聯網會唔會有一日醒咧？我講過好多次啦，係嘛？因為原來而家如果地球上面嗰個 server 一個伺服器嘅數目，已經係等於我哋嗰個神經元啦， 嚇、 啊，譬如我哋而家神經元係最多140、150億噶嘛，你話如果我哋將來地球上面有超過150億，甚至200億嘅 server， 咁而家應該未有啦，以我所知係嘛，咁亦有數一計嘅，譬如你香港有幾多 server？咁、世界上有幾多個香港咁嘅大城市啊？ 喂，你手提電話都可以當㗎喎。 咁、就真係唔知啦，你當唔當手提電話？咁但係而家手提電話有冇140億啦？好易計啫嘛，我哋有73億人。 係囉，唔奇，好快有。 咁你73億人要一人有兩部電話，但係有好多人未有㗎嘛，係嘛？ 有機會。 OK， 咁你即係話呢，即係如果全球暖化唔將我哋人類毀滅咁樣呢，佢係有可能即係將來有人係有兩部電話嘅，咁我哋可能超過150億。好啦，咁再加埋真正嘅 server 啦，係咪？咁你話佢真係有機會醒，我覺得係冇問題㗎喎。 哦， 但係即係話其實意識呢樣嘢係物質嘅產物㗎嘛。 佢唔一定係好似我哋個大腦咁嘅，但係我哋個大腦唔好忘記，我哋係通過幾十億年嘅進化嚟㗎嘛。佢係有好深嘅一個我哋叫做歷史性㗎嘛，有個 historicity 喺入面嘅，係咪？所以你而家話將人嘅個靈符咁樣即係上載下載，我覺得 係 好荒謬。 其實我嘅意思即係話，係咪你都覺得人工智能係 另外獨立、另外獨立發展出嚟呢？ 係， 我覺得反而就冇問題喎。 哦，即係佢就係、 佢另一種形式啫嘛，即係話物質複雜到某一種程度， 係 可能就會產生意識。 係 咁，我哋大腦係一個途徑、 嗯， 互聯網可能係另一個途徑㗎，冇、關係㗎。反而我覺得就係、即係情理上係冇抵觸嘅，係係嘛？ 嚇、 好咁樣咧，喂，原來我哋又 差唔多時間， 又差唔多時間到咯喎，係嘛？ 嚇 咁樣咧就其實仲有好多預備咗嘅，唔緊要啊嚇。即係尤其是講嗰啲叫做咩話多重人格分裂症啊，同埋自由意志啊嚇嗰啲嘢咧，我哋留翻下一集。 下一集講唔講到？ 好嘛 ？OK， 好，拜拜。 拜拜。